港口。燃烧每个梦，鲜红血液的悸动，青春少年的梦，眼红思念的汹涌，相聚却太匆匆。 Hallelujah. Ooh. Girl, set you hallelujah. Ooh. Girl, set

的水面，我沾一条海平线， 看你温柔的双眼，弹着吉他的弦，歌词是诺言，旋律是依恋，唱出一首无怨。 With you, and I hope you know.

经中期的安慰我从不接受，我真的无法抽离，空荡的逃离，脑子跑到整个跳的都是你的声音，你的心像是美妙的交响曲，我只能动着爱手静静的聆听你，无法再压抑我的心，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。哦，浓墨浪漫的爱情，蠢蠢欲动的心情，怀疑出激发的心情， So can you be my girl， 打破黑夜的折磨我的身体，无法抗拒这诱惑，我愁眉深陷迷乱中，但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，想去碰你的心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渴望你的心， Baby can you be my mind， 被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，寻找你的声音，身体不由自主靠近，我无法转离我的视线，你是我唯一的眷恋，你是我几个特权员，我想有点口气，好像有点心机，但我要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，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，我也不为罪，享受片刻的陶醉，浓浓浪漫的爱情，蠢蠢欲动的心情，怀疑出激发的心情， So can you be my girl， 令人着迷的邂逅的身体，牵展开的行动，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，但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，想去碰你的心，我无法抗拒，我渴望你的心， Baby can you be my mind， 被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，寻找你的声音，身体不由自主靠近，